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从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今年计划开工建设的 CBD 线和烟房线的支线大约长度达到了12.6公里，预计可于今年的年底开工建设。 CBD 线起于东大桥，止于大郊亭站，共设置了8座车站，长度达到了6.5公里，服务于中央商务区和北京东站。而烟房线的支线呢，共设了3座车站，长度达到了6.1公里，服务于周口店地区，可以扩大烟房线的服务范围。今天9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2017年上半年，北京的空气中细颗粒物的 PM2.5 的平均浓度大约达到了66微克每平方米，同比上升了3.1%，较2013年同期下降了35.9%。另外，在3到6月份 ，PM2.5 的浓度连续4个月实现了历史同期的最低，而扬尘污染的问题呢，最近较为突出。7月26号，探索号自制式水下机器人被布放到了水中，而在当日搭乘科学号远洋综合科考船的发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和探索号的自制式水下机器人同时在南海的北部下潜作业，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了两类无人潜水器同时海底作业。根据环保部门的消息，环保部通报了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的情况。7月24号，13个督查组共检查了238家单位和企业，发现了56家企业存在着环境问题，大约占到了检查总数的23.53%。 守在有你的地方。

这句话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哈，说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当然我想应该也会藏着你爱听的歌吧。这里是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在听节目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今天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千里，现在燃烧了自己，将尘埃烟熄，就像此鸟的宿命，悲剧却勇敢，用生命交换结局的灿烂。 模糊着我的曾经。

截止到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份晒出了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重庆的上半年 GDP 的增速达到了10.5%，位居榜首。甘肃和辽宁暂时垫底。住建部日前表示，将会通过立法明确租赁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逐步使得租房居民在基本的公共服务方面和买房的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多名乐视的前员工反映了信用卡额度被建行调到了1元钱，建行近日也回应称，此前对部分的乐视相关客户启动了临时额度调控的措施，目前已经有95%的人已经回复。葛雨露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道路仪式呢，引发了公众对于无名路的关注。而我们也从北京市规划国土委了解到，北京的无名道路现在正在清理中。

为何消失了去向？是全心逼我去紧张，抑或让我知是时候散场？跟你是幻象，未曾分晓已爱上。我早知道相恋也许是场较量，别尽露真相，不要认真。好听的说话未上心，不舍得伤透神，未期望你可交出一世情感。我不止三岁，我当然识趣，过去极进取令玻璃粉碎，徒然浪费眼泪，越难不知退，被吃定太易豁出去，我怎么得到也会怎么失去，与你淡似水便千杯不醉，明明为你挂虑，扮成也爱谁，放下我的温柔，或能令你懂得珍惜，也许

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不想原谅，但自尊太好强，最怕旧情人想念你的眼光。爱得太真诚，无论多眷恋也不祈求，不勉强，不爱我的我不想，长得洒脱却感伤，总是爱得太逞强，怎么你竟让我不能忘不能放，痛还想 中思念的火蕊燃烧。